你好，我是宝玉。在软件上线之后啊，发现线上故障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怎么样对线上的故障进行处理，却很能反映出新手和高手程序员的差距。对于团队来说呢，如何应对线上的故障，同样也能反映出线上运维水平的高低。今天啊，我将带你一起分析一下新手和高手在应对故障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大厂在处理线上故障的时候有哪些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在这里啊，我把新手在处理线上故障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列一下，同时呢，我们也一起分析一下高手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首先呢，新手遇到复杂的线上故障，不知道该怎么下手。那么对于线上故障呢，有的很简单，从界面啊，或者是错误日志，就可以直观的看到问题在哪，从而呢，也好找到方法去解决。但有的故障却没有办法直观的看到原因，比如说内存一直在涨 ，CPU 居高不下。那遇到这种复杂的故障，通常新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对高手来说呢，他会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自己解决问题的步骤，遇到问题会按照解决方案的步骤呢，有条不紊的去分析和解决。通常呢，可以通过下面的这些步骤，比如说第一步呢，你可以评估影响的范围；第二步啊，你可以试图重现问题；第三步呢，你可以采取一个临时的方案和终极的方案。第四步呢，风险评估和持续的优化。如果你还记得专栏文章《软件工程的核心竞争力》这篇文章的内容的话，其实啊，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步一步的分析、解决和预防问题。新手到高手可以从借鉴像这样子的方法开始，然后呢，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形成一套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次，新手遇到线上故障呢，会想到马上去修复 bug。 当发现 bug 之后呢，尤其是自己的 bug， 很多开发人员呢马上就会想到 bug 的修复方案，迫不及待的呢要去写代码打补丁了。然而这样做的问题就是，匆忙之间打补丁，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测试，可能会引入新的 bug， 甚至是更严重的 bug。 那如果要充分测试呢，那么意味着时间会比较长，而线上故障的时间越长，可能意味着损失也越大。而对高手来说呢，会首先对故障进行评级，看对用户影响的范围。如果是核心业务，大面积的影响用户，那么当务之急呢是恢复生产，然后呢再考虑如何去修复 bug。 恢复生产呢并不一定需要修复 bug， 可以用一些临时性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回滚系统到上一个稳定的版本，比如说重启服务，看看是不是能恢复正常。当然在恢复之前呢，还要尽可能的保留当时的日志、故障场景的截图、内存的 dump， 也就是当前内存数据保存的静态文件等等信息，用来后续查找故障原因使用。那遇到线上故障，新手一定要时刻谨记，恢复生产、降低损失是第一要务，修复 bug 是其次的。另一个新手常见的问题呢，就是遇到线上的故障，不知道该如何快速定位到 bug 在哪。在临时恢复业务之后呢，还需要找到 bug 在哪，后续呢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那对于比较复杂的线上故障啊，新手通常不知道该从哪下手，看看日志、看代码都看不出所以然，而高手呢就总能快速的定位到 bug 在哪。高手快速定位 bug 在哪呢，关键啊在于通过有效的手段逐步的缩小问题的范围，直到找到 bug 在哪。比如说一个常见的手段呢，就是先重现 bug， 因为有了重现的步骤，就等于把问题的范围呢缩小到重现 bug 的这几步操作相关的代码上，就很容易能发现问题在哪。还有一种手段呢，就是分析错误日志，通过错误日志呢可以马上定位到错误在哪。所以对于平时写程序呢，无论是客户端还是服务端，注意收集错误日志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你在排查问题的时候节约不少时间。还有一些不能重现的 bug 呢，这不是那么容易发现，其实呢也可以按照缩小问题范围的思路来定位。比如说 bug 如果说是在最近的一次部署之后发现的，并且回滚部署之后就恢复正常了，那么就说明这个问题呢很可能是由于这一次部署和上一次部署之间的代码变更导致的。如果代码变更不多，就可以通过分析变更的代码呢来定位到问题所在。还有像内存泄漏啊，或者是 CPU 高的问题，那么一般呢就可以通过分析内存的 dump 文件，分析当前是哪些线程占用的资源多， 线程运行的代码是什么，哪些变量占用了资源多，从而呢就可以缩小范围，快速的发现问题在哪。排除法呢也是一种缩小范围的方法，尤其在架构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一次用户请求的操作可能经过了多个服务，如果配合日志，那么可以对一个请求所经过的每一个服务都进行日志分析，对正常的服务呢可以逐一排除，直到找到问题的环节，从而呢可以缩小问题的范围。那么下一次你在遇到难以定位的 bug 的时候呢，也可以想一想怎么样可以逐步缩小问题的范围，直到发现问题。最后啊，新手解决完线上的故障之后呢，下一次可能还会发生类似的故障。新手在遇到线上故障之后呢，会采取一些临时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重启服务，哎，发现恢复了，然后呢就把这事给忘了。而对于线上的故障呢，如果不找到产生的原因，那么下一次啊还会发生类似的故障，甚至于比以前还更严重。那么高手对于线上故障会仔细分析 bug 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避免类似的故障再次发生。比如说我以前所在的项目组啊，采用敏捷开发，每周一个 sprint， 每周呢会部署上线，但上线之后呢经常会出现一些故障，导致在部署之后啊就要回滚或者是再打补丁。那虽然每一次上线后的故障呢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因为上线之前呢没有充分的测试导致的。每周三到四天开发，一到两天测试，来不及对程序呢进行充分的测试，所以后来从流程上呢就去改进这个问题，将一个 sprint 内的开发好的程序呢在测试环境呢要测试一周之后再上线，这样调整之后呢就极少出现线上的故障了。那有关上面案例中流程改进的结果呢，可以参考我们专栏文章，就大厂都在用哪些敏捷方法中一周一个迭代怎么保证质量的说明。那么对新手来说啊，每一次解决线上故障，同时呢也是一次学习和总结的机会，不仅是学习如何解决一个线上故障，还要学习解决一类的线上故障，避免类似的故障再次发生。在处理故障方面啊，可以看到新手和高手的差距。同样，如果你留心观察，你会发现各个大厂呢也有一套自己线上故障处理的流程。我在文稿里面呢也附了一些大厂故障处理的流程，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查看。通过这些大厂的故障处理流程啊，你会发现大厂呢其实就是把高手解决故障的方式呢变成故障处理的流程和操作手册，并且啊通过反复的故障演习，不断的练习和强化对故障处理的流程，让系统呢更健壮，让新手呢也可以快速上手，做到高效的处理线上故障。至于具体的处理流程呢，其实大同小异。首先呢对故障进行评级，也就是根据故障影响的范围呢对故障进行评级，从而呢决定后续的处理方案。比如说 P0 呢就是最严重的最紧急的，可能是大面积的服务瘫痪，影响大量的用户，需要紧急的处理。如果是 P5 啊，可能只是用户体验相关的，晚一点处理呢也没有关系。其次呢就是要马上的恢复生产，避免进一步的损失。使用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恢复生产减少损失是第一位的，可以采用部署回滚啊、服务降级啊等等的处理手段。另外呢要分析故障的原因，修复故障。最后呢记录故障发生处理的全过程，分析故障的原因，提出后续改进的方案。从流程上看，大厂处理线上故障的机制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有没有什么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有的。首先是它的故障报警和轮值的机制。你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所在的项目组的系统出现了线上故障，要多长时间可以恢复正常？怎么样可以做到最快的速度恢复？要做到最快的速度处理线上故障，关键就是要让正确的人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响应。那么正确的人呢，就是对故障服务最熟悉的人，通常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开发人员。但是呢让所有开发人员7x24小时随时待命也不现实，所以一般大厂啊会采用轮值的机制。比如说对于每一个服务，每周要安排两个人值班，一个是主要的，出现故障之后第一时间响应，另外一个是准备着，以防万一联系不上主要值班人员，就可以随时的顶替值班。大厂呢都有一个报警系统，值班的那一周呢值班人员手机要24小时开机，笔记本呢要随身携带，如果负责的服务出现故障，那么会在第一时间被报警系统呼叫， 如果15分钟内呢没有人响应，那么就会层层往上传递。值班开发人员呢没有响应就呼叫经理，经理没有响应呢就呼叫总监，然后是 VP， 一直到 CEO。 这一套机制啊，虽然被很多开发人员诟病良多，毕竟值班期间呢要随时待命，但确实是一套非常简单有效的机制，让最熟悉服务的开发人员第一时间去处理，可以帮助线上系统呢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服务。另外可以借鉴的点呢就是实战演习。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啊，不止一次出现过数据丢失的情况。其实呢丢失数据之前都有完善的备份恢复方案和日常备份，然而呢这些备份恢复方案却从来没有被执行过，等到真正出现问题才发现这个方案完全是不可行的，日常备份呢早已经被破坏无法恢复，导致最终数据丢失。如果日常对这些方案有演习，去实际的测试一下，就不至于这么狼狈。那么实战演习呢，就是频繁的对故障进行演练，来测试平时做到的这些方案是不是真的可行，这样遇到真正的故障呢才不至于手忙脚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 Netflix 的混乱猴子军团。 Netflix 呢在亚马逊的云上呢建立了一个叫混乱猴子的系统，这个猴子呢会在工作日随机的杀死一些服务，制造混乱，来测试生产环境下的稳定性。那么也有人呢把这样的实战演习叫做混沌工程。对于处理故障呢，还可以借鉴大厂对于日志记录和分析工具的使用。对于软件来说啊，线上出现问题，分析日志记录是最简单有效的定位问题的方式。这就要求平时在开发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对关键日志信息的记录，同时呢，还要搭建像 Elk 啊，或者是 Splunk 啊这样的日志分析系统，方便查询日志。举个例子，一个 API 请求出现了随机无法访问的故障，而这个 API 呢可能会经过5到10个服务，那怎么样快速定位是哪一个服务出现问题了呢？一个好的实践呢可能是这样子的，对于每一个请求啊都会分配一个唯一的请求编号，我们叫它 request ID， 在经过每一个服务的时候呢都带上这个请求编号，每一个服务呢都把这个请求的输入和输出记录下来，输入的 URL 参数是什么， HTTP 的 header 是什么，输出的状态码是什么，输出的内容的大小是什么，如果出错异常信息包括错误对战是什么，当出现故障的时候呢找一个有问题的 request ID， 根据这个 request ID 呢去日志分析系统去查询相关的所有服务的日志，这样呢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哪一个服务返回的结果是有问题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好的实践，比如说新功能上线的时候呢灰度发布的策略，通过开关来控制让一部分用户呢先试用，如果出现故障马上的关闭开关，避免呢进一步的影响。大厂的这些线上故障处理预防的实践呢都是公开的，其实通过网上的一些文章啊，或者是他们技术人员在技术大会上的分享，你也可以从中学习和了解到很多。重要的是呢看到这些实践的好处是什么，哪些呢是可以借鉴到你的项目中的。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带你一起学习了线上故障的处理。对于线上故障的处理呢，基本的原则呢就是要先尽快的恢复生产，减少损失，然后啊再去查找原因，最后呢不要忘记总结复盘。那么要做到最快速度处理线上的故障，关键就是要正确的人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去响应。正确的人呢就是对故障服务最熟悉的人，通常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开发人员。要让你的故障响应流程在真正遇到故障的时候能起作用啊，需要经常的做故障演习，测试你的故障响应流程，测试你的系统在故障下的稳健性。线上故障的分析呢，少不了对日志的记录和分析，平时在开发阶段啊，就应该要注意对日志的记录，同时呢，也要搭建一套适合你项目的日志分析系统，在遇到故障的时候呢，能及时的通过日志定位到问题所在。最后，保持学习大厂呢，对这些线上故障处理的好的实践，应用到你的项目中。最后，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平时在对于线上的故障是怎么处理的，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你的团队对于线上的故障是怎么处理的流程，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